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老公，我的前半生净吃苦了。 老婆，后半生让你享福。7月29日至30日，去百得利亿装奥迪购车就送超万元礼包，抢订热线5965-9999。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妹，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目前河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各项建设工作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7月30日将正式启用。体育馆冰面已于7月中旬浇筑完毕，馆内正在进行大屏幕和顶灯调试工作。此外，田径馆总包工程基本完成，室外工程北侧道路、中心广场和北侧广场铺设全部完成。河北奥体中心是河北省体量最大、功能最全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正定新区。建成后，河北奥体中心不仅可以满足体育训练、比赛、交流等专业化需求，还可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近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制度为基础，建立健全、覆盖全面、稳定唯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推动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工作，完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实现个人信用信息的统筹管理。据悉，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发掘本地本行业的守信典范，每年树立一批守规矩、讲诚信的典型个人，充分发挥诚信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探索实施行政审批便利措施，在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过程中，对诚信典型和3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实施绿色通道和融缺受理等便利服务措施，对于恶意逃废债务、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网络欺诈、严重交通违法、不依法诚信纳税等严重失信个人，各地各部门将其列为严重监管对象，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对法院已判决生效、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出境、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旅游度假、入住3星级以上宾馆以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来自姜育恒，在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中开始今天的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舒雅。姜育恒的歌声让酒不只是一杯毫无生命的黄汤，让醉不再是一时欢乐之后的一无所有。他的唱腔内所蕴含的感情告白，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共鸣。其实姜育恒并不只是有漂泊和落寞，他只是以男人历经风霜的深沉悸动，用歌声写了一个又一个你我也有的故事。 这首《想起》是张宇和十一郎这对词曲夫妻档特别写给江美琪的歌曲，歌词叙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雷雨环柔美恬淡的编曲，特别再加上江美琪不忧不怨淡淡的唱腔，更加凸显出爱情里面对于生离死别的宿命的无奈。继续来听张学友《当我想起你》。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

来自许茹芸和熊天平，是《心乱是佳人》当中的片尾曲。歌曲当中的管弦乐的伴奏非常的抒情，而两个人的声音才是最好的渲染，这也是爱到深处的一种境界。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所有的风景都在彼此的眼睛里面，一种专注的深情。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忘忧草》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就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折磨，有

笑红尘来自陈淑桦。当年的李宗盛，才子的名号不是浪得虚名，虽然说及不上罗大佑，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所写的歌到现在拿起来再听，依旧不会觉得腻。继续来听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片是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长相一般的赵传凭借着这样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歌路，也使得人们为其高亢的歌喉和率直的个性所吸引，人们的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继续来听堆积情感。 时间来堆积对你的思念，只因为你曾对我说爱我，别让时间冲淡我们真实的情感。

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过得比我好，这首歌曲是由钟镇涛演唱，收录在他的《诗人与情人》这张专辑当中。这是一首温婉动听、久经传唱的经典歌曲，曾经在港台乃至大陆范围内风靡持久，传遍了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继续来听梅艳芳《亲密爱人》。

邀请市人大党组成员李清华、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市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市长陈宇主持，首先进行了会前学法，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赵克志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下部工作建议汇报时的讲话。省政府办公厅有关通知，保定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保定市城镇集中供热协调办公室的通知。随后与会人员共同研究了有关战略合作协议，听取了市环保局、财政局相关工作汇报。会议还研究讨论了陈宇市长在中共涿州市委七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以及其他相关事项。会议强调，下半年工作中要强抓机遇，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和激情，在项目建设、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等各方面有所突出，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谁可以帮我选一个结局，遗憾在北京，低潮在逼近。我反复阅读你传给我的信息，像是在处罚自己为何不积极，突然放了你，心里空空余，思念无声的抗议，爱情找不到目的地，你在哪里？我的爱差无自然，无法投递，怎舍得看清晰，你已不在，却能宣判等待的无期徒刑。我们全都习惯了轻易放弃，明明挣扎，却又故作坚定。只会让人痛到上瘾，在出发自己为何不积极，突然放了你，心里空空的，思念无声的抗议，爱情找不到目的，舍得看我被痛。

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是电视连续剧《胡雪岩》的一首片尾曲《情愿》，来自于刘欢。相信很多人第一遍听的时候呢，就已经喜欢上了吧。这首歌虽然很哀怨啊，但是却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很大气。它呢，采用的是京剧还有昆曲作为音乐的元素，当然这也是刘欢所有的歌曲当中戏曲的韵味最浓的一首流行歌曲。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听到的陈洁仪的歌叫做《从前的我》，这是暑期档 3D 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还记得？ 谁先醒来，说好不分开，何必未来。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还记得。 前的我，这不仅是主题歌的名字，更是整部影片的主题了。它像是走进了所有当年看着《西游记》长大的孩子们现在的内心。在这几十年的成长当中呢，很多人逐渐变得麻木，而那个童年时候